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2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教育部发布加大1:1私教等隐形变异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市公安局向市民集中返还被骗资金；北京职业学院全面推行首个教学管理通则；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房山区丰收节今天上午正式启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教育部高度重视，态度坚决，将双减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重大民生事项，列为今年部党组一号工程和教育督导一号工程。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今天强调，下一步一是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加快预收费监管等其他配套政策法规的制定进度。研究修订竞赛管理办法，治理打着国际旗号的各类竞赛，同时完善营改非流程，研究起草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对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机构同步作出规定。二是强化监督检查，加大对1:1高端家政、众筹私教、助家教师等隐形变异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三是总结推广经验做法，梳理各地好的经验做法，建立经典经验推广制度，营造双减工作良好社会氛围。今天上午，市公安局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并向40位市民集中返还被骗资金2000多万元。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郑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情况如何呢？ 我先介绍一下返还现场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有40位市民领回了被骗资金呢，总计是2000多万元。他们当中呢，有被犯罪嫌疑人冒充单位领导，让财务人员呢这转账汇款被骗的，有贪图小利刷单被骗的，还有嫌疑人冒充公检法机关人员，让事主将银行资金转移到所谓的保密账户被骗的。金额少的呢有1-2万元，多的呢上100万元。那么这些被骗市民表示呢，完全没有想到公安机关还能把钱帮他们追回来。今年以来呢，市公安局一共预警劝阻了440多万名市民的免于被骗，只付被骗的资金呢有11亿元，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以及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数量，同比都分别上升了40%和30%。那么北京警方呢，还不断丰富完善跟银行、通信公司还有企业的联动机制的内容，全面推广全民反诈 APP 的下载安装，组织开展了100部反诈宣传片进社区、进校园、进医院等活动，那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这个工作体系。主持人， 那临近11假期啊，民警对广大市民有哪些防范的提示吗？ 目前这个刷单诈骗、冒充网站的客服人员诈骗，以及利用假的还有木马病毒的 ETC 网站诈骗，这个数量呢明显上升。那么临近11假期呢，民警预计这些诈骗手段呢还会大量出现，并且花样呢还会不断的翻新。所以提示大家呢，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来索取事主的账号，更不会收取所谓的这个手续费啊、保证金啊、以及押金等任何费用。那么市民接到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呢，千万不要相信，尤其是接到这个手机短信链接呢，不要点击。另外呢，96110是全市的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专用号码，那么市民接到这样的电话呢，一定要注意接听。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建明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今天上午，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提请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审议。适应新时代要求，北京支持市场主体探索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前沿生物技术等新技术、新业态的知识产权管理措施和保护模式，强化数据、数字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及时发现侵权违法行为，加大行政监管执法力度。同时支持两区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 等，根据国家授权在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机制、政策措施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昨天起到9月29号，市教委在昌平职业学校举办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学管理通则培训班，全市中高职校中高职院校108位教学主管、校长、教务负责人参加培训。北京职业院校教学管理通则是北京首个职业院校的教学管理要求规范，系统总结了北京职业教育“十三五”时期教育教学管理的经验做法，凝练了一整套体现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类型教育特色，体现职教教育教学管理规律的系列标准以及规范制度体系。昨天起，管理通则在北京职业院校中全面推行。市教委职程处处长张树刚表示，北京职业教育教学工作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形成一套符合人才成长和办学定位的科学制度体系。秋风送爽，稻谷飘香。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房山区秋收节今天上午在北京生态谷智慧农场正式启动，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冰冰。 来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具体情况。 好的，那么今天的现场呢，有来自房山区本地的农产品展示，比如说呢，圣水太行农场的香椿酱、惠田农庄的火锅菊花，还有这个玉峰堂的野生蜂蜜等等。那么活动现场呢，还发布了原味体验乐享房山休闲农业乡村游和幽兰山谷精品线路两条景点线路，游客呢可以从长阳豆店十楼线路呢品尝这个葡萄酒，游览蔬菜基地、牲畜养殖基地等等，还可以通过这个良乡琉璃河周口店线路呢去品尝这个蔬菜、苹果、蜂蜜，来观看红叶美景。那么现场呢还开展了由机关干部、当地群众、企业员工共同参与的美丽乡村健康跑比赛活动，分别呢有农业、农村、农民三支队伍代表着这个房山区三农工作室齐头并进、和谐互促的一个势头。那么据了解呢，房山区下辖是28个街乡镇，其中呢涉农的就有23个，农村户籍人口呢有15万户，现有基本农田呢是18.3万亩。那么2020年全区呢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是实现了33.3亿元。近年来呢，房山市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兴农，不断的优化农产品的这个结构和品质，在农业生产质量安全还有休闲农业等方面呢，都引领全区现代化农业步入一个高速高质量的发展轨道。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冰冰。 好的，感谢杨帆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53年9月23号到10月6号，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文化动员大会。会议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准则。毛泽东为指导戏曲工作提出的百花齐放原则，应当成为整个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方针。1975年9月23号到10月21号，按照毛泽东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9月27号，邓小平出席会议并插话指出，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1996年9月23号到25号，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会上指出，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既定的战略目标。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是扶贫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冰冰你好。 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上午大部分地区这个云量是增多的，但是呢云底比较高，而且呢阳光能从这个缝隙中透过来，